好，呢、這個葉劉瞓棺材房嗰個咧，真係咧，我喺新聞睇到，即係或者我喺 Facebook 睇到嗰張相嘅時候咧，我初初以為係改圖嚟嘅， 點知唔係啊？我 原來係真嘅。 喂，我嗱，你頭先講，但係我懷疑有冇人曾經同佢化過妝咧？ 係啦，點解會化到咁樣嘅咧？ 死人妝嚟， 死人妝嚟㗎，兩家紅過係喎， 係咪又係惡搞咧？ 但係佢，我睇翻新聞嗰啲真係 footage 啊，佢個面真係咁紅嘅喎，佢係堅係咁紅，即係佢化妝係咪即係？誰幫他化妝的呢？ 哇，你看看，喂，這個樣子真的 很恐怖，是很害怕的， 已經看到直接會每天見鬼的，大哥。 是啊，我好像看到那張照片，首先是害怕的，然後以為是改圖，然後後來發覺原來是真事。 其實是不是真的，他的嘴唇是不是真的那麼紅呢？平時都不是那麼紅。 這樣，公道，你如果只是看部分呢，即係網上照片就唔公道嘅，你睇翻其實其他新聞片咧，都係差唔多嘅啫， 都係咁紅嘅真係 啦， 都係咁紅的， 咁紅性感啊，就紅啲 性感。 嗱 ，Lens 有人， 唔係啊 ，Lens 有人道行高過你啦，已經係。 點會淨係個紅？點解咁講咧？純就已經覺得性感 啦。 喂，點解咧？唔純烈焰啊嘛，大佬，你冇聽過咩？ 唱兩句。 你信唔信件事？最紧要当事人自己个心信唔信嘅啫。最紧要佢信就得啦。嗱，呢个咧，而家你睇到张照片咧，我哋打出嚟照片咧，有啲人诶，有啲朋友未见过阿叶柳嘅真人。系，其实叶柳咧影出嚟好似好高，但系其实佢唔系好高嘅啫。 唔系高， 5尺2寸左右嘅啫。佢唔系好高大嘅人嚟，但系任何人上镜头咧，都起码大三码吓，大三个码。 讲翻下呢张相咧， 所以佢入到去个棺材房瞓，阿胡官就入唔到去啦。 阿胡官同埋阿叶柳咧，就以特首。參選人，你係候選人。參選人嘅身份咧，就應邀呢個 何喜華 嗰個 社區組織協會， 就去即係睇認下香港啲居住環境。 佢係一個展覽嚟嘅，真係真係一個展 覽， 係啦，呢個係展覽房示範單位嚟嘅， 示範單位。 咁啊，等佢哋感受下呢個即係劏房啊、棺材房嘅感受。 咁啊，葉劉試過之後咧，都語重心長，哎呀，阿胡官，如果第日我哋做咗特首， 都要努力， 真系要努力啦咁样。不过跟住又加埋就话，唉，依度啊，好彩冇塞，即系佢嘅意思。如果 冇塞 环境，就可能连有埋塞添。 系啦，佢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啊，呢度咧，如果夏天咁样咧，会好焗好热咁样。咁阿胡官就真系因为身形嘅关系啦，入都入唔到嘅。 系咁，但系咧，胡官就坐过喺度，跟住咧就企起身，就有另一张相，唔知阿 Lens 咧可有冇喺度啦，就系。呢張咧就好似係香港01個攝影記者影咗之後咧，咁我咧就貼，即係有朋友 WhatsApp 俾我，跟住我就貼咗上去，跟住01個記者就話：喂，你可唔可以 credit 翻我哋啊？因為嗰張相咧真係好受歡迎，我從來咧即係好耐一段日子冇咁多 like 㗎啦，嗰張相，同埋冇俾人 share 得咁緊要啊，就係、是、咧胡官企喺佢隔離，跟住咩咧？我話個網友咧嗰句先抵死，撳掣啊！叫佢撳掣，即係撳佢火化。 嗱呢張啦，你講就係呢張。 即係話快啲撳掣啦！哇！依句嘢先抵死啊！ 係啊！嗱呢個你話真係唔係一個，真係好似死屍咁樣，真係好恐怖呢張相真係。 啊！ 你唔好話人哋死屍，而家林鄭搞成一鍋粥咁咧。 佢啊，有啲 真係翻生啊，大佬。 可能翻生。 你小心，唔好咁講嘢撳掣。你撳掣，佢真係上咗神，真係做咗特首啊！ 唔係嗱，咁講啦，我覺得咧。就依個都可以一個輕微嘅公關災難，就唔係話好嚴重咁啊！梗係林鄭嗰個咁嘅故冇得同林鄭嗰故宮啦， 係啦係啦，呢單碎 呢單嘢係碎料啦， 其實有少少加分嘅，硬係即係真係感受一下一啲得基 層係係係 不是話佢啫，即係咁樣。咁不過咧嗱，依個咧我話借題發揮啦，但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咧美國總統奧巴馬咧，其實。佢個 team 人其中一樣嘢係最注重嘅，即係佢哋你知佢好識得玩 social media， 係 其中一樣嘢好注重就係相片， 係 嚇相片咧佢哋好少失手嘅，佢唔會咧係俾你影到佢一啲咧即係啊撩鼻啊咩諸如此類嘅， 即係俾人取笑嘅嘢，跟住成為話題嘅嘢， 係啦，佢咧當然有自己一 team 人影啲靚相，哇嚇同啲狗仔玩啊，同抱嗰啲啦， 抱細路仔啊嗰啲， 所以咧當今。政治人物當中最多靚相咧， 就是奧巴馬， 是 依、啊這個都是令到他對他那個所謂的我們叫做、public image 呢有很大的幫助。相片 visual 呢是重要過文字的， 我絕對是，尤其是現在是在 social media 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這些相片、啊、那些是最第一樣東西、就是、吸引到 人。那這個呢、啊、其實呢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記得呢，其實原來堂堂都賴過嘢嘅。 賴過乜嘢先？ 2012年咪就係俾人瞓棺材囉。Exactly 同樣係何喜華 Imagine 囉。跟住呢嗰陣時啲人就幫佢又惡搞啲相呢就英年早逝呀、啊、又剩㗎嘛。 係喎係喎係喎，記得記得。 哇你記性好好、 啊、 喎。 咁、啊、所以喂其實賴過一次㗎啦。我所以我話如果競選團隊呢是醒目的呢，你又知道千祈不要瞓上去。 千祈不要。 因为阿唐英年试过的啦。 一听到何喜华的名字就应该要走开。 不是那你可以。据说呢这个是叶柳自己说要瞓上去的。 是。 那我不知道他身边呢有没有啲人呢就跟他说喂不好啊唐英年踩过嘢的。是不是，所以呢有时公关就是用这样的用途的。你要懂得在考虑那个环境会有什么相片有什么 visual 会出到来。 是。啊、不过这样你说话时话一件就还一件。现在胡官和叶柳一起这张相呢是 OK 的。啊、你说怎样似僵尸啊什么死尸都好呢，他们那种眼神啊这样他们。呢张相可以， 哇！呢张可以配好多好多对白噶， 好多好多 官人嚟啦！哇！嚟啦！我等咗好耐啊！ 哇！你嘅想象力真系丰富啊！吓， 唔系呢个事实， 你系唯性论啊！ 唔系呢个事实嚟噶，你谂下恶搞图片咧，呢一张系好丰富噶，可以。所以咧，我话图片系真系好重要。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政治人物咧，呢一方面一定要加强嘅，即系你如果第日選特首咧，老實咁講，啊呢、這個啊葉劉啊胡官啊，你兩個是但一個做咗特首咧，我就勸你咧，你真係要喺嗰、那個visual 嗰方面咧要留意一下。不過咧，又有咁講啊，葉劉啊難救啲嘅。 葉 劉真係好難救㗎，即 係 我又咁講啊，幫佢嗰啲競選團隊或者佢嗰個政治公關講翻啲説話啦。 嗯， 如果佢係我客，我都覺得好難，好難做。 难做， 不过你唔会话俾佢听，你一定话听掂嘅。 难做还难做，上次嗰个 logo 咩赢翻香港，忙翻香港嗰、那个，喂呢、這个唔关叶柳事， 呢个唔关叶柳事，呢、 這个同叶柳个即系个人嘅质素系有啲， 所以佢个班子，佢个竞选班子真系。可能欠缺人才咁啊，又好难讲嘅。所以咧，如果佢做特首，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谂下竞选班子都咁渣， 佢应该 何况第日嗰个领导班子， 佢应该揾严顺奇啦。帮佢啊做呢个竞选工程。咁、但系啦，即系而家讲，我哋头先讲到眉飞色舞啦，就系话即系而家喂，林郑系咁样插，叶柳有冇机会趁势弹翻上嚟咧？ 嗱，我自己咁估计啫，即系。唔好戴头盔啊！呢、這个唔使戴头盔、我估咋，系啊！嗱，大家唔好以为我喺度啊，即系戴头盔啊！嗱，我估计咧，其实咪话佢哋四个都上去深圳见过黄光亚嘅，咁、后屘就话黄光亚就劝退，第三次劝退啊，曾俊华啦， 薯片叔叔。 我自己认为咧，最大嘅可能系咩咧？佢哋见呢四个系已经认可咗佢哋四个出闸。即系话同佢讲讲规矩嘅，其实系讲规矩。即系话嗱，咁长嘅选战， 你唔好插眼，唔好起脚。 系啦，冇错啦。因为你禁，其实一阵先讲啊，曾俊华啦，你禁止唔到佢出闸噶嘛？你法例上你都唔容许咁样样。好啦，四个见佢哋咧系已经系入闸啦，已经系、我嘅意思， okay. 已经系去到。 调翻转嚟谂， 今个礼拜会入闸噶啦，即系所有人会今个礼拜入闸噶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葉劉咧，而家問題就係你攞唔攞到150張飛啦？你要考慮一樣提名票啦。咁而家林鄭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又覺得佢有機會攞到， 即係作為一個嗰度會褪到啲過去。 係啊，會唔會咧？即係因為點解咧？林鄭你而家嘅好有啲危機喎、 啊。但係你要諗翻林鄭原本嘅票源係乜嘢先？即 係就係啊工聯，唔係嗰啲所謂 建制派嗰啲就當 兩份啦， 係啦。咁但係有一啲係咪商界嗰啲即係都會係阿林鄭嘅票源嚟噶嘛？可能咁商界 唔係商界絕對唔係林鄭 部分啦， 同佢唔啱噶。主流嘅商界同佢唔啱 部分啦，咁同埋可能部分嘅即係民主派。 或者300 plus 嗰啲，我唔知啊，有啲都可能。 300 plus 我最近聽佢哋口氣，佢哋覺，我覺得佢哋唔會投俾啊，唔會有 林鄭， 唔會俾林鄭。 嗱，你係咁講，分兩個層面嚟講，要攞150票咧，林鄭根本唔難。 林鄭應該攞到嘅。 選委裏邊咧，提名同埋投票咧係兩碼事。 係係係， 俾你入閘根本，如果梁振英佢動員150票去。為林鄭這個背書都做不到呢，真的沒差用咯。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最新形勢呢，葉劉呢，我覺得他入閘的機率是提高了的，比起以前。因為呢他現在呢，我以前 你說葉劉不是說林鄭，林鄭是沒有問題的，葉劉就真是兩體了。 我覺得呢葉劉呢就是我睇錯咗一次，睇錯咗一次就係我以為佢一直係 你睇錯咗查中 聯 辦高啊？ 唔係中聯辦嘅佢嘅 Plan B。咁後屘咧，由葉劉自己講出嚟咧，就話張曉明曾經勸過佢做呢個立法會主席。咁咧呢個 information 咧就令我修改咗我睇法，原來一直嚟講葉劉都唔係中聯辦嘅 Plan B， 真正嘅 Plan B 係林鄭，唔係葉劉。好啦，但系咧，而家林鄭嗰個形勢咧，係真係出現咗危機啦。咁所以有機會反而葉劉就做咗 Plan B 啦，可以做林鄭嘅 Plan B 啦。 哎呀，死啦！ 佢永遠都係 Plan B， 佢永遠都係 Plan B 嘅啊。咁但系 Plan B 會唔會有機會上咧？又唔排除一個可能性喎。咁啊嗰陣時梁振英都係打低咗個真命天子啦。咁所以咧，葉劉咧係唔會放棄嘅喎。 葉劉就唔會啦，因為佢已經宣布曬啦。咁我諗你話真係要攞150張提名票咧，我估都有機嘅。 有機有。 咁我又覺得胡官有機會攞到150張提名票喎。哇！因為咁嘅形勢之下咧，有機會泛民嗰度咧係過150張票俾佢入閘喎。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其實 作用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在一個七國這麼亂的情況之下，很亂很混亂的局面。現在當然啦，我們會有一節講300 plus 和長毛啦， 可以講的了，其實差不多了，時間 都現在呢長毛就說出來參選， 是不是真的呢？ 是他這樣說，他這樣說，但是呢我就看300 plus 裡面的選委絕大部分的意見，包括雖然他不是選委，就是陳邦安生呢，主流意見都是不同意的，是不同意長毛出來選的。長毛出來選的理據就是說，覺得投給曾俊華都不是一個正義之事嘛，不是一個事。陳方安生的看法呢，就是覺得，我先講陳方安生，就是跟我們的看法是一樣的，就是說其實今次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利用手中的325票呢，你去做一次的策略性的投票。所以呢不是，这个不是说一个绝对正义不正义的事来的。 喂，但是有没有得这样呢？即是现在他们都讲话提名和投票分开嘛。 分开嘛。 咁所以呢就话 俾你入去。 俾你入去，即是长毛放你入去。 我放长毛 放 你入去。放 长毛入去搞事嘅啫，即是或者在这个选举论坛去爆大话。 咁点解唔放胡官入去呢？ 放埋，即 是两个放晒。 两个放晒入去。但是到投票嗰阵呢就策略性投票。好啦，咁呢 有啲危，你放你。 我覺得有啲危咯，我覺得唔會發生咯。少華你先講 啊，即係我覺得咧，你放阿長毛入去咧，即係始終有機會咧，就係話你本來諗住我唔投你票，你會有機會啲票落咗佢嗰度，到最後 即係有佢喺度咧，就始終會機會吸咗 啲票咯。啊，始終有機會吸咗啲票。咁而家我覺得我聽緊，即係 social media 好，或者喺我自己。大部分的300 plus 咧，我所聽到咧，即係我當然聽唔到，唔聽唔曬325個啦。都係以反對居多，即係話放阿長毛入去競爭。 係，即係我頭先講嗰組咧，即係你話放長毛入去俾提名票佢，不過到投票嗰陣就再另外策略性投票咧。呢種情況咧，就係話如果你呢個300 plus 係一種好堅實嘅一種聯盟，或者係一個機器式操作， 係 啦，咁就得未？咁但係就本身300 plus 又未至於係一個咁樣咯。咁你又覺得點咧？ 嗱，我覺得就話基本上同意你講法。另外一樣嘢。你放得長毛入閘，譬如揾足150票，150人提名佢咧。第一，你削弱咗泛民嗰個提名嘅力量。 一百而家有300幾票， 三百嘛，咁即係話剩翻 兩個咁咯。 都係你係削弱咗佢啦嘛。第二，長毛咧 他作為他就算是大中華膠也好，他是這個泛民裏面的激進勢力來的。 嗯， 激進勢力你放進去就有很多很多的期望在他身上，他將會更激更激，去到他自己都可能說他要交差的時候激過一些東西，太激的時候有些東西失了預算，影響整個大局。他入去不是噏兩句啊， 這個是他自己考慮而已。 不是，我看入到去就不是那麼簡單了。第一次嘛，長毛第一次去選特首嘛，真正 officially 合法地入了他嘛，因為他可能是要交差，向自己支持者交差，而有很多期望是放在他身上。 那都是他自己的 問題， 不是的，你一個人就入到去是會有影響的。 不是現在是他說想入去 的，他想入，如果真的入到去呢，他的支持者就有很多的期望放在他身上。是的，那呢有時我不知道，當是這個極端的光譜入了他，就將整個原先的佈局是推亂了的。 嗯， 那就泛民想很有策略，利用他手頭上一票，今次真的做一些事，選一個 less evil 出來呢是做不到的。 嗯， 不過這樣，不如長毛呢，長毛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啊，咁我相信知道咧，我佢一定知道 what to do, what not to do。咁而家佢講出個意願啫，啊，咁呢個意願佢有幾堅決係一件事啊。另外，就算實行嘅時候攞唔到150人同佢簽名咧，都未係知數。 咁嗱，而家始終咧，去到今個禮拜，可能個形勢先至會比較明朗化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講話300+嗰個投票策略咧，暫時都係 too early to say 嘅。 too early 一樣嘢就係 佢哋都覺得自己而家唔好講票， 即係你首先要 都未知都知參選人係乜嘢，啲 candidate 係邊個？ 咁啊，如果到時真係舉例啫，阿薯片叔叔、林鄭同埋阿呢個葉劉加胡官四個都入曬閘啦。那個時候呢就需要可能考慮了，就是所謂什麼第一輪投票、第二輪投票。 其實那時候是不是有民建聯一早說會宣布即參選的，那個是不是的？ 還有是的，是的， 有個 第五個，不過那些不拿不到150票。 okay, okay. 即係冇人提嘅， 因為都已經唔 記得咗。佢哋自己都唔再提啦。 咁呢四個如果真係入咗咧，我諗到時三百零嗰個唔係300+嗰個嘅策略性投票咧，就有好多種嘅可能性。 嗯， 不過即係我都話啦，嗱，依個我哋節目會一路會講依一方面嘅選舉策略啦。但我都係想講一樣嘢，就係話，正如好似陳方安生所講嘅，我哋不嬲嘅主張，即係依個節目裡面嘅主張都係話。你不是要去在這些選舉當中呢去追求一種絕對性，無論是叫正義或者是什麼，即不是一個絕對性的，你是要追求一種尋求 lesser evil，即是說為香港整體大局。啊，你要在這個四個人當中，你要揀一個，我曾經用一句說話去概括，就是揀一個有機會當選的 lesser evil。你不是揀一個冇機會當選的呢？ 冇錯啊， 咁所以喺咁嘅情呢、這個原則之下咧，咁到時咧，我諗即係同埋咧，我哋之前講嘅300+咧嘅選委咧，我諗選民啊已經係清楚話俾你聽，佢哋希望你哋係捆綁嘅。 係講就咁講啫， 佢哋係希望 講就咁講。 喺今次個選舉當中咧，有好多係全票投俾你嘅。 冇錯。 啊，所以呢個聲音咧，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清晰嘅。點解我要全票投俾你啫？ 嗯， 我就係希望你哋係可以發揮最大嘅策略嘅效果啊嘛。 係，同埋我諗另外一個清晰嘅 message 都亦都係就係話唔係即係希望佢真係用嗰一票嘅，唔係走去投白票嘅。 啊， 即係唔係純粹係一種表態？對於嗰個制度 嘅。不過泛民亦都咁講，就話蘇花咧，佢哋話唔排除白票呢樣嘢。作為最後 白票可以是一個 手段，手段最後的一個手段， 即係要睇個形勢 咯。最尾真係 得翻葉劉加林鄭， 咁你要睇下邊個係 咯？阿少華呢樣講，你認為泛民係會捆綁投票呢樣嘢？我 唔係我嘅意思係我哋 選民希望， 選民有咁嘅希望。 我睇都係一廂情願嘅。 嗱，呢個唔重要啊，暫我都 唔係啊，重要啊。重要 嘅，你讲个你讲嗰个嘅现实出嚟咧，系好多人都知嘅。即系话讲讲真，即系可能而家泛民系一个好难bundle together 嘅投票， 捆绑好难。 咁有呢、這个我谂好多人都会 即係有一個咁嘅睇法。不過 操作上我哋都知道困難，咁、但係我哋都係希望係咁樣噶嘛，即係個意願係咁樣噶嘛。 咁咧，我仲想咧，就如果有時間咧，最近呢件選舉咧，其實你有冇發現一啲好得意嘅傳媒現象？ 係係係。 點樣得意法咧？ 首先，成報先啦， 係 啊，成報咧一個奇兵突出，在半年前倒掛啊， 係 啊，突然 8月30日 就有一個韓光洩， 係 咁啊啊，後屘阿湛就話：喂，你知唔知道這個名字有玄機？我睇下有咩玄機呢、這個名 字。咪呢、這個即係逢係咧，即係我哋相信佢係大陸人搞嘅啦。 嗯， 咁用翻大陸人嘅即係普通話咧去講啦。你漢光洩咧，這個諧音咧就好近咧，漢著。江澤民死嚇、 okay, ！ 你用普通話，我唔夠膽讀出嚟，驚讀得唔好啊！大家笑我，你自己用普通話試試。漢江洩係點讀？嗱，點解我有咁嘅聯想呢、話説1971年咧，講翻時光倒流呢個40多年咧，依、這個林彪咧，依、這個中共版本話林彪咧想發動依個政變，懟冧阿老毛。咁嗰陣時佢個政變有個代號叫做571工程。咁571如果你用普通話咧，就係武起義，唔係 no 啊，係武裝起義啊咁嘅意思。因為大陸人係會用呢啲咁嘅依啲咁嘅諧音咧，去代表一啲嘢嘅。咁啊，佢一樣識得玩字。咁我估漢江洩可能其中一個 interpretation 就係睇住江澤民死。咁但係我哋都係小民嚟嘅啫，即係全香港咁多叻人，你可以去 interpret 下呢個漢江洩到底代表啲乜嘢？ 咁啊，呢個講法都有啲根據啊，我自己覺得。咁總言之，你睇到成報咧，即係突然之間咧，喺半年前咧，異軍突起，成為我哋 social media 裡面咧 viral 得最勁嘅，即係差唔多可以同呢個蘋果媲美嘅。 啊，不過你有到我哋成為咗佢忠實嘅讀者。 咁但係咧，起初咧，你又覺得哇，喺咁大紀元嘅，即係或者係咁係咯個即係漢江洩咧，即係講咗係好似好針對江澤民派係而將習近平咧捧成一個明君啊，好多衰嘢唔關佢事啊咁樣。嗱，我自己覺得咧，就依個亦都同嗰個特首選舉咧係一個輿論機器嚟嘅，其實係輿論機器。咁大家咧有冇即係覺得奇怪？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一個咁嘅輿論機器發生呢？如果依個輿論機器咧，過去有幾樣嘢係講中咗嘅，而家你睇翻咧就一。就是梁振英嗱，佢一直都係攻擊梁振英，話佢四人幫之一啦。 我講四人幫， 咁佢係率先嘅第一批路咧，就話梁振英唔能夠入閘，係佢講先嘅，而且第二日就係咯，哇，好犀利喎咁樣。啊，跟住咧，佢又講咧幾部曲，我唔記得四部曲定三部曲，就話習近平咧點樣對付。中港嘅港澳，因為港澳中共港澳系統，包括咧就話先咧就搞呢個嘅港澳辦，跟住就唔係應該先叫689，跟住就港澳辦，跟住中聯辦， 係 咁呢啲嘢咧就陸續咧就事實上係發生咗啊，發生咗，好啦，咁我覺得呢個現象咧其實係可堪玩味嘅，即係耐人尋味嘅， 耐人尋味。 如果根本習近平是屬意林鄭，使唔使做咁多呢啲嘢咧？即系嗱，換人不換路線嘛，所謂有啲人講法，換人不換路線。咁喂，咁樣好簡單啫嘛，使乜搞咁多嘢？就總言之，咪 DQ 咗600，使乜搞成報呢啲咁多嘢啫？而點解要有呢個成報？如果我話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其實就係好似成報所講嘅，佢係要清理成個系統。最近成報咧就正正式式將林鄭月娥咧歸入去呢、這個張德江嘅集團， 係啦， 正式將佢納入張德江集團啦。咁呢個咧就大家可堪玩味啦嚇，呢、這個俾啊大其中一個。叫 reference 俾大家。如果佢真係集系媒體嘅時候咧，咁照計林鄭冇乜運行噶咯喎。 係啊，佢今日嗰個頭條就叫做呢個林鄭月娥武儀天下 啦，係啦，武儀大家睇到啦， 捧啊， 係啦。 咁佢今日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統計學， 冇錯。 個統計學咧就講 各個報章嗰個嘅有關習近平呢個關鍵詞與港獨呢個關鍵詞作為一個對比， 係啊，逐篇數嗱，數幾多篇章？ 唔講結果住先，先講下其實呢個非常之現代化的方法去分析嘅。咁啊，有一種方法叫做咧 textual analysis。即是文本分析，是用文本分析，是吧？成報說他最喜歡用數據講真話嘛，跟住你講下啲 result 出嚟啦，哎，查到。 係啦，呢隻叫做 content analysis， 咁樣咧就話咧喺呢個 content 寫呢個 上面有個表， 我有表添， 佢有個表喎上面。 哦， 呢度睇下先，咦？冇 啊，呢個有， 呢個有個表， 係 呢度有個表。 哦，哇，係。 你讀下出嚟啦。 大公布咧就嗱，呢边系咩啊？呢边系港独啊？ Era 嘅， 诶唔要啦， 跟住睇呢个啦， 系啦嗱，写习近平嘅文章咧，香港嘅大公布咧，过去咧一年就只有1482篇，远低于港独嘅文章咧，港独文章佢有2307篇，大公布过去嘅一年。好啦，文汇报涉及习近平嘅文章咧，又系只有1564篇啫，但系港独咧。都是多的多過的。香港商報寫呢個習近平的文章咧，過去咧就有651篇，同樣係比港獨少。 港獨就826篇。 係啦，港獨826篇。 咁個結論係乜嘢咧？ 有明報 哦， 明報就咧習近平1191， 係 由咧港獨咧就略為多1364。再講埋《星島日報》，習近平只有704，港獨有889。跟住咧，《經濟日報》就啊啱啱調轉啦，就575係習近平，278係港獨。 係， 好啦，《信報》1101係習近平，1006嗱差唔多啦，就是、港獨。最後啦，《城報》啦，498係習近平，329係港獨。 佢個結論係咩咧？就係話咧，《城報》咧換言之咧係更合乎實際民情啊，因為國家主席呢一動一動咧，應該比幻想出來的偽港獨更惹關注。 國家主席嘅一舉一動應該係比咧幻想出嚟嘅偽港獨更值得關注。 冇錯。 咁啊，仲有一個結論咧，就話咧呢個文匯大公咧。根本佢眼中就冇習近平， 系啦， 呢句先至勁啊，大佬！ 佢依個講法咧，就即係話佢認為眼中有習近平，除咗《城報》咧，就有《經濟日報》同《信報》。 係， OK， 嗱呢一個 最驚人嘅發現就係西環後線完全冇把習近平放在眼內啊！ 咁啊，阿少華，我又咁睇咧，呢啲《城報》所講嘅嘢咧，正如《城報》自己話咧，係大快人心嘅。 嗱，我又 情 報作為一個 reference， 不過，如果要出動中央嘅手，先可以令到香港人大快為人心咧，其實都係一種悲哀。 嗯， 即係我哋香港人完全冇能力咧，係主宰我哋嘅命運。 悲哀㗎， 悲哀要出動到習近平，我認為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啦，唔單止我認為。 其實我哋咧，我覺得 特遣隊 做咗咁多集節目，就或者咁耐以嚟啊，即係成日都喺度估啊，佢習近平諗乜嘢啊，佢哋嘅佈局係點樣，係好悲哀嘅。呢、這個就係正正就香港人嘅悲哀，就係、是、完全我哋都冇辦法。即係喺個制度度 係啦， 主宰到冇普選，主宰唔到自己嘅命運，其實係活喺一個人治嘅制度裏面。我哋要估估下，成日都喺度揣摩上意，其實係好慘嘅。不過有時喺個過程度就 真係，依個現實啦。嗱，去翻啦， 依 個係一個政治現實啦。 係啦， 啊咁嗱好啦，除咗《城報》咧之外咧，最近咧仲有兩份報紙咧係好特別嘅一個明報，就係佢講咧。在頭版仲有另一份咧，就係、是、都係建制報咧。喺頭版嗰度咧，係將呢個西九林鄭呢件事咧，係擺喺頭版。明報嘅題咧就係、是、故宮館陳改選址被高鐵。 嗯 ，OK。另一份咧建制文章就哇仲勁，佢個題咧就是、林鄭架空管理局偷步劃質。 而呢 係啦， 而呢一個集依一個報章咧，當年689選舉嘅時候咧，佢係強力支持689。 係啦， 好啦，嗱呢兩份咧都係建制部咧，最近似乎有一種咁嘅跡象啦，就跡象咦點解會 喺個林鄭 嗰度咧？ 直情係踩啊林鄭， 踩林鄭喎。咁啊嗱，呢個有跡象啦，我覺得就一個幾有趣嘅跡象。至於仲有另一個跡象咧，就叫做香港01。 係。 嗱，香港01話俾人哋話係習近平嘅，又係習系報啦，同呢個多維一樣啦，多維又係阿於炳海噶啦。 嗯。 好啦，有人話喂，最近咧講呢一個嘅黃光亞 勸退啊，呢個胡蘇珍係香港零一發出嚟嘅喎。 嗯， 嗱呢一樣嘢咧，我就按我自己都喺傳媒嗰度做咗十幾年咧，我可以有一種嘅解釋嘅。 嗯， 一種解釋就係咩咧？嗱，有啲嘅報章咧，你知道一個報紙咧係有好多嘅編採人員嘅。 嗯， 嗱當然。去到封面啊，好似呢啲咁咧，封面咧就絕對係總編輯決定，而且佢應該會知道老細喺呢件事上面會有，因為佢都會諮詢老細喂，咁得唔得先？ 係係。 但係如果去到香港01嗰啲咧，係唔係咁大質嘅？即係 TSA 隨時啊，陳三零報料嘅， 係 有啲嘢咧，你咪做咯。我嘅意思即係話，你咪照做咯，因為嗰個咧不影響大局。 嗯， 因為咧亦都咧呢啲咁嘅，即係有時啲俾面嘅嘢，你都要做嘅。 又順便可以淡化一下自己嗰種 雜體報啊嘛 印象 啊。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喂，你睇要追緊香港零一，究竟點睇？嗱，你要識得追，因為咧，如果你就算你話覺得香港零一係雜體報咧，裡面咧有好多嘢你係可以睇睇個蛛絲馬跡嘅時候，你要識得睇。因為點解咧？唔係所有嘅新聞，如果係嗰啲二島啊、三島啊，或者係擺咗，你就睇擺咩，用幾多篇幅啊？ 零一主要睇佢個社論啦，佢 社論就要睇啦， 係啦， 社論就要睇， 因為佢個社論咧好多時都同佢報開嗰啲新聞嗰啲立場咧完全 相反。仲有一樣嘢咧，要咁講，即係網媒同埋紙媒有個分別嘅。零一咧就一個禮拜出一次嘅啫。 誒，佢依個係 呢個係 紙媒嚇， 紙媒， 紙媒。你頭先講，我相信係一個網媒咧。網媒所謂出新聞咧，其實咧佢係不停咁出嘅。所以咧呢半個鐘頭或者呢十五分鐘見到有一段打出嚟咧，係你覺得佢係非法，即係支持某一派咧。其實等一陣先，你睇曬成日睇。一個禮拜睇一個月，你才知道想支持邊一個。咁咧就我都係引述啦，其另外一張網媒咁講啦，網媒引述李永達，大家可以查翻啦，唔係我亂噏噶。李永達都同呢個零一個老闆傾偈，咁啊問零一係到底係唔係即係雜派嘅？咁啊呢個老闆就話。其實我哋就唔係雜派嘅，不過咧，我哋提出嚟嘅意見咧，雜辦嘅同事啊，都冇咩反對聲音啊。咁咧， 但係佢作為老闆一定要咁講嘅。 啊，即係依個好 diplomatic 啦，啊，大家識聽就識聽啦。佢用同事啊呢個字啊，即係話哇，我哋香港做嘢，香港辦公室同呢個雜辦可以係同事嘅，咁即係話。大家識諗啦，係咪先？咁我哋唔會稱話喺北京做嘢嘅人係同事嚟噶嘛？不過提一提咧，就係即係我都係引述啊夫子，大家都公認係最其中一個最資深嘅新聞從業員啦，喺香港啦。佢講話依啲你頭先講咁多份，可能係有啲人咧都係。買大細嘅啫，買大細嘅，咁佢睇到個風，佢本身都係同呢個大陸係有關係嘅，睇到個風，佢係好了解，但係佢係等唔等於佢真係攞到真係中央嗰個 decision maker 嗰個 decision 咧，係另外一件事。 嗱呢個阿湛講得啱嘅，所以我覺得咧，明報同另外一份咧，其實就只係參考咧，佢哋。有機會好似阿湛所講，就只係風嘅啫，佢未必好似成報嗰種咧。有成報直情佢啲料咧，我覺得係好直線咁樣樣嘅。 冇錯，同埋咧，即係香港人咧，我唔知啲後生仔有幾多個真係好中意睇成報嗰啲咁啊。 而家多咗好多 啊，多咗啊，因為成報所寫嗰種中文啊， 係唔同 嘅，係完全大陸人嗰種方法嗱，中文。唔差啊，真唔差。 香港時都唔係嘅，有啲都似係香港人寫嘅。 我睇有唔止一個人，我估唔止一個人。我唔知啊，係唔好太多聯想，呢嘢太敏感，唔好太多聯想。我 你又唔識聽笑話喎？ 係啊，我係唔識噶，係咁牛鬥嘅，即係叫 square 我哋啲咁嘅人啊。喂 ，anyway 講。 嗱，仲有一個咧，我覺得最值得講嘅係就係 Fat Wire 同眾新聞。 係 嗱，因為點解？ 我仲好過值得講啊！陣間你講埋呢個先， 講埋呢個先。因為今次西九呢件事裏面咧，真係依兩個嘅網媒咧就起咗關鍵作用。FactWire 咧首先係率先講報咗出嚟咧，就係依一個嘅搶先聘用 嚴迅奇， 係啦。 嗱呢個咧咩嘅係啊，非常關鍵㗎，令到成件事咧 喺星期上個禮拜五晚 啊，上个礼拜五会出，咁咧累令到咧唔系累到，其实都抵死噶啦吓。呢、啊這个世界董事馆 深夜出声明， 深夜出声明否啊？即系话系 承认啊， 承认 唔承认啊？ 唔敢承认嘅事实系咁， 因为你唔知道传媒仲有 仲有啲咩嘢啊嘛 ？B、C、D 喺后边啊嘛。 Fatwire 咧，今次呢件事咧，我覺得喺西九嗰度咧，真係有個 turning point 啊！即係因為之前嗰啲咩誒講啊， 即係全真罪 啊，咩專係冇依個咁嚴重嘅，因為你咧係直情係將董事局劈埋一邊，然後依個咧就涉及到就係所謂嘅 ICAC case 嘛，涉及到依個嘅可能啊，嚴俊奇會唔會係違反咗嗰個所謂建築誒學會嗰個嘅 專業操守 啦？咁所以嗱，呢、這個 fact 係由 Fatwire。報出嚟，跟住另外眾新聞有一樣嘢係做得好嘅，就係、是、將個時序排出嚟。 哦，係 嗱，嗰、那個唔係難嘅，但係嗰個係心機嘢嚟嘅。 同埋佢係每一個時序都有 個 問題，係啦。 啊，個時序每一個時序會有一個疑問喺度。 係2015年9月，佢就話上咗去北京，跟住阿故宮博物館館長同佢講：喂，香港搞唔搞西九啊？咁樣，跟住佢話：哎，好啊，我跟進啦、啊。咁樣，個問題點解無端端有條友同你講話你香港搞唔搞西九？你咁積極去跟進嘅咧？呢、這個就係佢其中一個疑問。 我又多口啊，呢度插一插你啊！2015年9月上北京嘛，大陸人俾咗 idea 去搞個西九故宮博物館啊嘛。2015年11月選區議會噶嘛，啊呢、這個本土本汕头组织系胜出噶嘛，有部分咧。咁当时咧，呢个本土及港独嘅气氛系好强嘅，要隔一定唔可以脱离呢样嘢。Anyway， 你继续。 我讲完噶啦。 你讲完啦，咁啊，萧华讲啦。 即系咧，我觉得咧，就系呢个Fatwire 同埋众新闻咧，啲新嘅媒体网媒咧，就系我哋所谓嘅公民，即系有少少叫公民媒体啦。众新闻，我哋上一次个节目讲过，就系话以众养众咧，就系你想要一个点样嘅新闻媒体咧？其实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咧，香港人系可以嘅，就系、是、我哋用一种以众养众嘅方式。嗱，今次就已經睇到個功效啊！喂，傳統媒體跟翻佢哋啊，傳統媒體跟翻佢哋， 引 收大佢哋啲嘢啊！ 因為佢哋就係即係真係專注去做一啲即係偵查報導啦，起好多好多即係背後嘅資料出嚟啦，咁樣咁變咗就會做到呢啲嘢。而即係呢啲偵查報導，似乎喺一啲主流嘅媒體裏邊咧，其實可能冇乜時間去做，或者冇乜資源去做，唔知點解啊 ？So far 而家咧，嗱 ，Fatwire 嗰個就叫做偵查，又跟住而家嘅眾新聞咧，而家 so far 嘅地步咧，就係點樣將啲嘢咧？是用好專業的方式砌返出嚟俾你去提出個質疑。咁呢個呢事實上呢傳統媒體呢就可能即係已經好幾年都好少做呢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呢嗱呢、這個就係一個可喜現象啦。 咁好睇講嗰兩間呢其實係有資深嘅新聞工作者做。啊、不過少華呢度補充下你講嘅頭先嗰兩間呢呢、這個網媒呢佢哋除咗係佢哋除了有評論之外咧，佢新聞上面新聞方面咧係相當有功力嘅。咁有不少嘅網媒咧，主要咧係喺評論方面，唔係新聞，因為新聞同評論係唔同嘅。咁你 Fatwire 即係全真全真社咧，好明顯係一個發掘式嘅新聞做出嚟。 系啦，咁啊，众新闻都系行呢条路嘅，即系行自己嘅新闻。 咁 啊，作为一个对传统媒体嘅一种补足。咁佢哋都冇一个嘅所谓嘅商业。嗰、那個嘅偏幫冇政治嗰個嘅即係所謂即係偏幫咁樣啦 ，political affiliation 同埋 interest 啊， 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係話你睇到啦，哇喺即刻咧原來喺一件事件當中新聞係可以起得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係係係，咁呢個就絕對係影響到即係係咗成件事嗰個發展啊，公眾嘅觀感啊，甚至乎其實佢哋都做緊一個 agenda setting 嘅一個作用。 係啊，蕭華呢個香港咧就真係有好多傳媒嘅， 啊你仲有一個係嘛？ 即係有啲，我先講咗呢樣嘢先咧，就係佢哋咧質素係參差嘅，亦都咧有唔少咧係歸咗邊，即係親建制、親泛民啊咁樣啦。 呢個大家 咁咧，由喺五年前呢個立法會係特首選舉嘅時候咧，雙方面嘅報紙都有爆咗啲咧驚人嘅消息出嚟嘅。咁當然五年前網媒係冇咁雨後春筍啦，而家係雨後春筍啦。咁我哋唔排除喺以後幾個月或者更長日子咧，任何一間傳媒爆啲嘢出嚟咧，係令到你跌曬眼鏡嘅，或者 surprise 嘅。即係好驚訝，佢改地變天嘅， 譬如你要桃園 飯局啊，知道你啲咁嘅嘢。 原來係男人嚟嘅。 係啦。咁另外一間咧就係話，其實嗰個香港人 就未必咁留意就是、大紀元咯。 嗯 啊、因為啲報紙咧，要提一提未必是政治立場的問題，而佢寫嘢的 style 咧，係咪香港式的寫嘢方法？呢、嗯、個係真係有分別嘅。咁啊，大紀元有啲嘢咧，就有人指佢話其實咧係博通呢個習近平條線，即係有人咁講啦，係咪先啊？咁佢報道梁振英落台係早過成報一日。 嗯， 啊，我冇做過統計啊，啊咁。但係呢個係即係我哋睇睇話，其實每張傳媒咧都係有參考嘅價值嘅，每一張都有參考價值，佢都有佢個強點強項。頭先我哋提過幾張，尤其是提嗰有每樣，有時我哋每日都要睇睇，花少時間啊，佢有今日爆咗啲咩出嚟咧咁。 不過呢一個由傳媒咧令我即係。令我提即係感覺到最近咧有一單嘢咧，即係都好值得喺度講嘅。 其實亦都係講緊傳媒啊嘛，其中一樣就係話要去保護傳媒啊嘛。係 啦， 就係梅麗史翠普。 係啦，梅麗史翠普咧就得到一個金球獎個終身成就獎， 係 make咗一個 speech， 我覺得係即係近年咧我睇到有關一啲演說當中最精彩，好簡短， 係 唔係長，但係咧言簡就意合。佢簡單嚟講咧，佢講咧就係話咩咧？因為咧佢提到咧佢哋。而家個地方咧，就係由呢個叫做外國記者協外國記者協會嚇，咁咧就話咧，佢開頭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呢個荷里活、外國同記者呢三樣嘢咧，而家咧似乎咧都已經成為咗咩咧，俾人哋受藐視嘅群， 個人係啦，即係 受藐視嘅群， 外國人同埋呢一個傳媒， 啦。咁咧，然後咧佢啊逐一數咧喺現場嗰啲嘅演員咧個名咧嚟自邊？你係嚟自邊度？你係嚟自邊度？你係嚟自邊度？佢話：如果我哋美國咧成為咗一個咩咧？成為咗一個只係即係呢啲人全部唔理， 踢 走曬呢啲外國人。佢話：我哋就只可以有咩睇咧？就只可以睇 美式足球 啦，美式足球啦， 呢個混合競技， 混合競技啦 ，Marshall，Marshall， 但係呢啲唔係藝術 ，MMA 係啦，呢啲 佢係用呢一個咧嚟去諷刺個特朗普咧，即係嗰種即係排外啊、仇外啊咁樣。咁另外都講到咧，就係話喺呢個睇到一次嘅。特朗普 一個佢冇點名， 佢冇點名，佢冇點名， 係啦，一個 真人嘅一次 表演嘅 performance， 係啦，呢個 performance 佢話唔可以稱之為 good， 係 啦，唔可以稱為 good 就係咩咧？佢其實係講緊咧，特朗普咧有一次咧，應該係一年幾兩年前嘅啦，嗰陣時候咧，佢應該一年前到咧，佢就開始已經係 競選 中嘅工程嗰度咧，佢就扮一個記者，但係嗰個記者係有競聯嘅，係扮嗰個競聯嘅記者。咁咧就即 係佢就批評嗰個記者寫啲嘢係即係對佢不利， 係對佢不利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啊，佢話呢個令到我好痛心。咁其實梅麗史翠普咧係透過呢一樣嘢咧去講一個好重要嘅訊息。佢話我哋一定要保護媒體，我哋一定要保護反暴，即係嗰啲即係唔好咁樣去欺壓一啲嘅弱勢社群。 尤其是當我哋見到有一個當權嘅人。佢都用呢啲方法去 bully 去欺凌一啲無權嘅人嘅時候，更加需要保護傳媒，去發掘翻啲真相，同埋去將呢啲咁嘅惡行呈現出嚟。 所以佢結論咧，最後面嗰句咧就係講傳媒是非常重要的，我哋要呢個知情權係非常重要，我哋一定要竭力保護。咁所以咧，大家有機會咧可以上網。睇翻呢一個嘅 speech 啦，梅麗史翠普 speech， 同埋佢最尾即係 round 嗰句都好，即係好感動嘅，即係佢用翻呢個即係 Frances Lair， 即係啱過身嘅 Carrie Fisher 嘅一句就話，即係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咁呢個係即係尤其是喺佢哋嘅身份去講係好啱啦，佢哋一班嘅即係 artist 咁樣，去將一啲即係其實我諗佢哋都會好心碎，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荷里活或者其實好多比較即係做即係傳媒啊或者係即係美國娛樂圈嗰啲，其實都係好對於特朗普嘅當選都係好失望嘅， 係好失望 噶嘛。 不過 跟住特朗普嘅就職禮好多都唔去噶嘛， 係 唔去出即係去表演咁樣。咁所以佢即係講佢哋就將呢一種心碎轉化成為藝術，咁樣呢個就係以勉勵大家 講、不過咁講，補充你兩位講嘅，即係當然我會好欣賞梅麗史翠普呢段演說啦、我都好中意睇佢戲啦。但係提醒大家，梅麗史翠普咧，同埋呢啲美國藝人佢所講嘅咧，係一規政治正確嘅 sentiment 嚟嘅啫。OK， 政治講埋先，唔好大家千祈唔好有一個錯覺，美國呢班人就一定係美國真係會政治正確，呢個係絕對係一個幻象嚟嘅。美國仲有好大一嚿嘅人，佢哋唔係咁政治正確嘅諗嘢。 咁能夠選到特朗普出嚟，呢個就好證明，其實 我哋以前 係 收錯咗料啊！ 根本就係挑戰緊政治正確呢個價值觀添啦。 梅濟史書所講嘅就話呢個第四權要重視，種族要平等，我哋唔好排斥。 尤其是啊，當特朗普選咗之後，大家都開始質疑，喂，原來呢啲以為大家即係擁抱嘅一啲價值觀，原來係其實唔係啊，主流嘅美國人或者投票投特朗普咁大多數嘅人啊，佢哋都唔係擁抱呢種價值噶嘛。 所以我覺得咧，欣賞梅麗小紫翠寶，我希望香港多啲呢啲 artist 咧，嗱，佢講出呢啲説話對佢冇好處，即係佢而家得罪緊一個嚟緊嘅總統。啊、但是呢我覺得 這個不是很，即是香港的衰就衰在呢、香港要靠大陸賺食， 是 即是美國沒有這個問題，即是他得罪了特朗普不是太影響他賺食，他繼續可以在美國的本土賺食， 是民主的社會民主 局的美國是一個很大的事， 還有呢在創作行業呢，美國創作行業呢傳統上是反叛反建制，周博賢兄你應該比我更加了解、okay? 正常都是 很多的電影都 是而美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資本家出錢給你拍戲去罵資本家，只要收得有錢賺，資本家落得 no problem、okay? 已經去到這個階段，香港是完全做不到的。 不過梅麗史翠寶都一句說話都幾，我覺得幾即係肺腑，出自肺腑咧，就係咩咧？佢話佢曾經同呢、這個咩啊湯美李宗師 Tommy Jones 啊，咁咧佢就話咧，有一日做到好攰好怨，哎呀咁啊好攰，跟住咧就話啊呢個啊湯美李宗師就同佢講，佢話阿梅麗能夠當演員真係一種特權啊。咁跟住咧，阿梅麗史翠寶咧就話，我哋要珍惜。即是其實的意思就是我們要珍惜這個特權呢，去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就不是香港那隻有權的用到盡，有權用到盡，香港那些的官就 真的是發揮的影響力，是希望可以就說了一番這樣的說話咯。 啊、即是你說的話有權用到盡嘛、我想起一個故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大家知道誰是龍炳儀，有沒有印象誰是龍炳儀、是一個很出名的建築師，在香港的很多文化藝術的事業上都有貢獻的。話說呢，幾十年前龍炳儀在個香港大學的建築系教緊書，有一天呢時任港督當魏奕迅呢就約他 tea， 去港督府 tea， 他說教完書搭 van 仔去到個上阿里不道啦，那裡呢就入去港督府跟魏奕迅喝杯茶傾下偈。魏奕迅呢就原來都想委任他進入一個諮詢委員會做委員的。那麼龍炳儀就跟魏奕迅說，哎 wait a minute， OK， 我回去問一下我老闆先，即問可能系主任啊、之類的先。那麼魏奕迅跟他說，是嗎、你回去要問你老闆嗎？那麼龍炳儀呢今天就走了。咁要故事有啲咩唔同呢？其實港督就係龍炳儀嘅老闆，港督就係香港大學嘅校監。不過港督冇用權用到盡，佢留翻啲空間，龍炳儀佢自己決定。可能龍炳儀當年真係翻問下 department head 問下同事好唔好去做加入個諮詢委員會做委員啊嘛。咁、證明咧，港督有權冇用到盡，起碼喺呢件事上邊、因為我哋。爭論梁振英是乜嘢啊？有權用到盡啊嘛！你係校監啊，用到盡，我係踢走你呢班人，我係唔 Q 中意你呢個陳文敏，我就加發動所有勢力，令到你冇得 do 為止。 好，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啦。 哇，今日超咗時啦。 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嗰個相當精彩嘅，因為頭先我哋都好多做咗好多嘅預測啊，今個禮拜應該發生好多事啊，邊個會辭職，邊個會唔辭職，或者邊個會唔會彈翻出嚟咁樣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密切留意呢個禮拜嘅事態發展啦。咁啊，應該咧，而西九呢單嘢咧，但係就即係故宮呢單，好肯定咧，就繼續有排燒落去嘅。 咁啊，份棺材房會唔會有著數咧？可唔可以榮升進入去入到閘咧？ 睇下今個禮拜嘅發展。 咁嘅犧牲咧，係有冇？即係有 值唔值得啊？ 係啦，係啊， 好，多謝大家，好，拜拜。